土地还家由刘凯瑜做演唱。听众朋友，这里是经典走四方，欢迎您继续关注。下面请听何继光所演唱的湖南民歌《一根竹竿容易弯》，李兆芳所演唱的山东渤海民歌《赶集》，潘玲欣所演唱的安徽凤阳民歌《王三姐赶集》。 一根那个竹竿容易弯哦，山里亚麻沙呀扯脱难。猛虎啊莫在呀，平阳那河堤哟，蛟龙啊无水呀吞沙滩。说了一只浪荡，浪荡一只哟，不怕你小怕孤单呐、啊，众人合伙金不换。众人那个合伙金不换，一根那个竹竿容易弯哦，山里呀麻沙呀扯脱难。猛虎啊落在呀平阳那河堤哟，蛟龙啊无水呀困沙滩。说了一只浪荡，浪荡一只哟，不怕你小怕孤单呐、啊、众人合伙金不换，众人那个合伙金不换，众人那个 九月儿里呀，九月九，妹妹

不怕路途远，翻山越岭过大河，站在桥头四下望，这珍珠玛瑙挂满坡，黄梅梆子金闪闪，高粱赛面红似火，大豆结荚滴了嘟噜蜜，气死风的果丝儿压弯了壳，水库的鲤鱼直打飘啊，呱呱乱叫鸭子鹅，清塘瓦舍南山下，哎，那是啥时候又添了一个变电所哎？我郎我也唱也高兴哎，铁尖儿嗖嗖嗖嗖就好像登啊上那摩托车来海洋。 Yeah.